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2:09啊，报下天气啊，唔该。 外面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啊。系啊，非常之热啊。好，今个星期我系推介阿一， 我系 trailer 波盛， 我哋加埋系推介 trailer 波盛阿一。 冇错，喺开始呢一 part 之前咧，要推介一条 trailer 俾大家听下。 好，嚟啦。 二台院线，逢星期日早上10-12，二台院线。 二台院线终于要换画啦。 点解啊 ，Shelly？ 冇问点解啦，欧。时间会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二台院线不日放映。 好啦， 大家听到个重点 系啦，呢条 trailer 咧系阿波盛先生咧推介嘅， 冇错， 系 因为里边一个重点，大家听到要换画啦， 系 今日 唔通系你？ 唔系，如果唔系唔使放假噶啦，大佬， 啊、 一个礼拜做7日噶啦，咁样咧，因为跟住落嚟要分享呢个故事就系同咧。佢哋即将要换画一个新主持有关系嘅， 系 先唔讲系边个啦， 卖个关子啊， 因为佢哋都未开，我哋冇理由开啊，俾个化名佢啦，叫佢做老周啦， 老周 系啊，我就称呢个人叫老周啦， 系啦，佢头发唔多嘅， 系啊， 我哋叫佢做光头周， 佢有冇用啲咩蒸发噶？ 唔知佢， 你知梗系 O 过佢啊。佢自己都有 share， 我先攞出嚟讲。嗱，呢个老周 有时冲完凉系 几特别啊， 个造型 OK 嘅， 系啊，几好睇嘅咁样。 睇嚟呢排冇咩烦恼，正所谓三千烦恼丝。 系啦，佢啲烦恼丝都冇啦，已经啊。嗱，咁啊，讲下老周啦。咁啊，因为老周系一个朋友嚟嘅，咁啊。话说寻晚，咁我已经咧即系整好晒今日后援会啲嘢咁滞啦，咁准备瞓觉，突然之间收到， 大概个时间系 2:30啦，半夜。咁啊，收到老周嘅 message， 喂，出嚟酒吧救我， 出嚟酒吧救我， 系啦，佢讲得好， 堕入嗰啲桃色陷阱， 因为咧有一个大 group， 我哋平时打波嘅 group 咧，咁啊都已经见到佢哋话出去饮嘢噶啦。咁咧喺同时间，老周 send message 嚟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咧都 send 咗个 voice message 过嚟，跟住佢就话：，哇，你喺边啊？阿老周咧好醉啊，你快出嚟接佢啦咁。 系， 然后附上一张图片，有个附件喺度，就系、是、阿老周咧趴咗喺张喺个吧台嗰度咧瞓着咗咁样。 系。 咁跟住咧就叫我出去拯救佢。咁因为我嗰时已经喺张床度噶啦，佢问我喺边，我就话：，哦，我已经喺张床度准备瞓觉咯。 O K， 跟住你可唔可以？ 即系你已经除晒你嘅衣服，已经裸睡咗喺度啦。 系啦，我话有冇办法可以带佢上的士啊？我就好贴心咁样揾咗阿老周嘅咩屋企 地 址， 系 send 咗过去就 话：，你有冇老周嘅屋企人电话咧？ 好似就系、是、啊，我有佢阿 妹电话。 O K， 我转头要问下你阿妹攞你嘅电话先。 因为有时我都不知咗，唔系醉咗啊，系唔知醒， 唔知醒翻工嘅时候用咗着嘅。 好多 friend 都试过，仲要喺 IG 揾我妹啊 ，Facebook 又 send message 俾佢啊。 我试过 Facebook 揾你阿妹啊。 啊，系啊，你都试过啦，咁啊知啊。咁好啦，咁啊去到呢一个位咧，如果正常，如果切身处地，无端端我同你讲话，你出嚟救我啦，或者有个 friend send message， 哇，我好醉啊！你脑里边会思考啲乜嘢啊？当刻系， 如果即老周我都认识啦，咁。比着是我都会的。咁而且嗰个叫做距离啊，即係啦，尖沙咀嘅一间酒吧，如果我喺屋企出去，又或者佢寻晚即係攞返寻晚2:00啦，咁即係换言之我2:00喺公司 走离开嘅时候，我经过尖沙咀再带佢翻屋企，合情合理都做到嘅一件事啊。 系啊， 即 系 如果系啦、啊，如果你话俾我知你喺罗湖嗰度饮醉酒嘅， 咁好难搞啊。 咁我真系难啲啊嘛，系咪先？即系你话你喺内地饮醉酒同人即系俾人拉咗嘅，行政拘留14日。咁我真係我想帮你都帮唔到啊，系咪先？ 系 咁，但尖沙咀系可以接受嘅，即系如果嗰个系歌性，我都 OK 嘅。 系啦，佢仲要附上一张相，最多 第二日问佢 cam 翻的士钱啫。 系啊，即系照出去啦咁样。咁跟住我就讲话附上地址，你送佢上的士，我真系唔得啊！佢个 friend 话我唔得，佢咧即系喐都唔肯喐啊！你出去睇佢呕咗好多次啦咁样。 真系有啲呕吐物影俾你睇， 佢冇影呕吐物，佢就话呕咗好多次， 咁唔够啦， 系唔够真实啦呢、這个。咁但系佢话啊好啦，你等我一阵啦，跟住我已经着紧条裤，咁谂住诶的士出去啦，咁样好快啫，来回都。跟住呢个时候咧，老周就打电话嚟啦， 系 佢就话喂你而家喺边啊？咁我着紧条裤啊，做咩啊？做咩你咁清醒嘅把声？佢话冇啊，头先咧嗱，你唔好嬲住啊。我同咧呢个 friend 咧就喺度讲话，如果咧我话我醉咗，你会唔会出嚟拯救我？ 系 一个友情大考验 哦， 即系 试你嘅， 试我嘅。跟住之后我就，哦个 friend 话你真系好有义气啊，你真系出嚟咁啊！哇，但系你唔好嬲啊，你得你后悔啲嘢准备好晒未啊？系啊，早啲瞓啦咁啊，听日再讲啦， 早啲瞓， 你快啲瞓啦， 早啲瞓佢都噏得出呢下 嗰啲咧。佢话系啊，搞唔晒后悔啲嘢啦嘛，突然间关心起你上嚟，懒系关心我心谂。啊！呢头就犯罪，呢头犯关心， 所以我哋要预先啊，同一个节目结怨啊， 二 台 院 线大家估下下星期系边个嘅同时加入？ 冇错， 咁就系嗰个咧， 发明老周嘅 人，就同我哋有牙齿印啊，开始。 系、哎、啊， 有冇听过一个 玩呢啲？ 有冇听过一个童话故事？ 系 死啦，叫咩名咧？啊，狼来 了 啊 嘛！我先谂咗三只小猪。我都突然醒起个故事， 狼来 了啊！ 下次你再饮醉酒咧，系冇人会理你嘅。 唔使话下次啦，佢个 friend 啊，即系解释咗系友情大考验之后啦，隔咗大概半个钟，佢再 send 个 message 嚟话，佢依家真系醉，我冇复佢 啦。好玩唔玩玩？ 玩呢啲真系， 但系咧， 你有冇试过咧？出去拯救人咧， 我试过拯救自己嘅女朋友嘅，试、过有一次又系大约三点零钟啦。咁而家嘅作息时间就喺呢啲时分咧，都仲清醒咧，出去都 OK 嘅。即系我差唔多六点先瞓。如果你两点零钟正常人饮醉酒嘅时间打俾我咧，咁我咪只不过系我咪摆低可能即系休息啊或者做功课嘅时间出去接你啦，咁 OK 嘅。咁但嗰次咧，大约如果我冇记错，都仲系翻紧手下留情嘅时间。咁平时瞓觉嘅时间就四点零钟左右啦。嗰、次大约差唔多三点九 I 四点嘅时候收到个电话，咁就系、是、我女朋友嘅嗰啲好姊妹嚟嘅， 就打嚟， 咁就话喺尖沙咀饮醉咗酒。 哦，咁中意尖沙咀饮醉酒嗰啲人， 系啦。咁然后咧。咁冇唔需要有任何解釋嘅啦，即係你唔需要再啱啱經歷過你啱啱嗰啲程序，即係話啊，我俾個地址你哋送佢翻屋企啊，又或者剩噶嘛。 女朋友你直接出去啦。 係啦，咁再加上兩個女孩子，你真係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咁就直接飛的出咗去嘅。 咁出到去， 咁又真係醉嘅嗰次，係啦，咁所以係正常嘅一個叫做處理方法咯。但係咧，我反而諗緊嘅係，我真係未試過醉到翻唔到屋企。嗱， 係 好醉好醉係試過。但系点都会有意识咧，翻屋企嘅。但 系 翻到屋企之后发生啲咩事咧，就唔知道，即系会系咁嘅情况咯。即系你起码会维持嗰个理智，系去到你翻到屋企 同埋唔理智嘅状态咯。我必须要喺度讲，嗰次阿一醉嘅时候，佢头先讲翻起嗰一次发生咩事，喺北角我好记得，落呢个地铁站有一条好长嘅隧道。 我哋嗰我谂我哋嗰次食饭六个人食饭啦，系六个人定五个人食饭啦。大概饮咗三十几支嘅啤酒， 系啊，咁大支嗰啲， 系啦，然后当中系有啲同事要揸车冇饮啦， 系， 有啲系女孩子啦， 又唔好饮啦， 系又唔系好饮啦，咁所以其实系得四个人系清咗大概三十支嘅啤酒嘅， 系啦，即系每人七支啊，大佬，咁然之后啊，一就已经有少少醉醉地，初头咧佢好正常噶，你望住佢， 系， 但系去到地铁站可以出事啦，即系假设。 一条隧道，我靠墙企，佢企喺我右手边啦。佢无端端咧， 我 搵咗， 我系助跑， 系啊，冲埋嚟撞我埋埲墙度，不断地咁样一撞，佢笑住咁。我好记得呢单嘢， 但系我嗰次都系翻到屋企， 翻到咯，所以就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饮到几醉都好啦、嗯，都理论上系应该翻到屋企嘅，或者去到一个安全嘅地方咯。 系， 即系你系觉得嗰个位系。O K 嘅啦，你先至会系休息咯。 所以女人成日话咯，男人点样出去玩唔紧要，最紧要识得翻屋企。 呢首歌改咗头一隻字，水母间改咗之后，酒母间。 试过遇着爱如上有过满满正能量，试过胜仗变成败仗。我不畏惧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如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 我而家冇饮醉， 但系你 我踢错歌啫， 话咗唔系博士冇噶。 呢首系 Dream My Dreams， 都可以改嘅， 都系改 Drink My Drink， Drunk My Drunk。 转或努力大救，做个梦再走，从梦里捍卫我的自由。Let me be, set me free， 自由感想 I can dream my dreams。随便听歌，愉快地拍手，被快乐带走，疗愈到发现我竟飘到灵感自由。爱上我没算难，我爱上我每次流浪。成年还是我梦，我想吊得我没错，衬托出我那棱角，哪怕我就在乱世中午坐。Just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饰演 who I wanna be。如若辗转或努力太久，做个梦再走，从梦里捍卫我的自由。Just let me be。阻止 who I wanna be， 宁静之中问我害怕吗？没有梦怕黑，凭自信发梦，我够资格。Just let me be， set me free， 自由感想 I can dream my dreams。平静之中问我倦了吗？问我愉快吗？陪着我就抱住这刻，就记住这刻，专心去用美梦作假，就化蝶了吗？投入去。 介绍多一次呢首歌啊，嚟自黄淑曼 Dream My Dreams， Dream， 睇多次先。好啦，波盛推介咗嘅 trailer 系嚟自二台院线啊，我推介另外一条嘅 trailer。 之分你迟咗两个钟头啊，有冇搞错啊？ 对唔住咯，崔杰堂，一阵间食饭我嘅。 点解对唔住之后要加个咯字咧？ 咁我都话咗请食饭啦。 我觉得咁样系有诚意嘅道歉咯。 咁点样先为之有诚意嘅道歉啊？ 咁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等啲网民同埋听众教下你点样为之一个有诚意嘅道歉咯。 哦， 我讲咗罗字添。On a Saturday night， 佢呢个咧唔系好清楚听到嗰首歌， 系 嚟多个。 二台 Weekend 有快乐。周末。 喂，崔杰彤啊，我听嗰啲听众话喺个节目度净系听到主持人呻自己嘢。 唉，思芬，我都察觉到你有呢个问题好耐噶啦。 我又唔觉得系我咯。 咁啊，奇啦，讲紧边个咧？ 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思芬同埋崔杰彤嘅《周末有情人》。如果你唔想听到个女人净系讲自己嘢嘅话，快啲打上嚟或者留言俾我哋啦。 你冇讲呢啲嘢嘅。On a Saturday night。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豬230，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知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想到怎样识女仔了。 又怎啊，少年波城？ 啲人话咧，要捉住男人个心，先要捉住男人个胃啊嘛。我谂咧，呢个对男女一样都有用，所以我要做一个住家男，学煮嘢食。 少年波城，咁你咪慢慢去学咯。坊间有咁多美食节目，有啲仲教你食淡水鱼刺身添。 嗰啲可能会食死人噶， 唔好乱食啊。 系咯。嗰啲唔得啊，同埋我好仰慕啊李锦联，但系好耐冇见佢上电视。 我系大王， 哇靠得住啊！哇今晚师傅嚟食咩啊？ 咁你咪去学嗰啲咯。 我今晚呢就约咗口切盐琼子食饭啦，我仲应承咗煮嘢食俾佢，所以好赶啊。 少年波城，你啱啱话要捉住个女人嘅心，你要点话？ 要捉住佢个胃咯。 少年波城。佢个胃你唔使捉住噶，口切盐琼子嗰个胃你塞住佢就得噶啦，咁佢就会中意你噶啦。 佢个胃好大啊，我塞唔晒啊，大佬，咁点啫？ 佢个人都好大，你都捉唔住。 我惊我搵唔到佢个胃。好啦，我哋唔好再笑佢啦，佢嬲啦一阵间。所以我哋唔揾佢。 所以今集冇佢。 系啊，好啦，你谂办法帮我啦，求下你啊，白贝啊。 哒哒哒哒哒哒，周末有厨人套装。 哇，有咗呢套嘢，我系咪真系可以做一个厨师啊？ 系啊，话到明系周末有厨人套装。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周末有厨人，周末。有厨人好 On the Saturday night， 听首歌你都知道，只是可以在礼拜六夜晚用，啱晒你今晚用啦。 但系我都恐防有诈，你知道你个人噶啦，所以我决定要试用一次先。要点做呢？ 你先要摆啲食材入去呢个嘅套装入边就可以噶啦。不如试下啲果仁啦。作为开胃的小食， 好啊！等我试下先，放啲果仁。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周末有果仁，周末有果仁啊 ！On the Saturday night， 哇！周末有果仁，真系好好食喎！而且我 feel 到食完之后咧，条腰同埋个肾即刻精力百倍啊！好腰好肾，好男人仲唔系我？ 今晚十一点，你喺边 ？Work hard，work hard，play hard，play with 燕king。 咁又唔使。 周末有厨人，可以令到食材嘅营养分量提升超过100倍。咁样食完之后，啲嘢食就更加有益啦。 哦，但系咧，我唔可以净系做一味餸，我要整多啲，有冇第二啲啫？ 咁你试下摆啲海虾落去啊！ 周末，周末，周末，周末， 周末有虾仁，周末有虾仁啊 ！On the Saturday night。哇，这个周末有虾仁都好好食喎，食完仲忍唔住。 周末有 好食苦。 正所谓从前有三隻虾。 啊，好辛苦！啊，笑完咧有啲口渴啦，有冇啲可以用呢个周末有厨人套装咧整啲嘢饮咧？ 可以啊，你摆埋呢个食材入去啊！ 周末，周末，周末， 周末， 火麻人周末，火麻人哦，屙到成个 Saturday night， 估唔到周末火麻人都整得出，但又几好饮。但呢个周末火麻人有咩用噶？ 根据中医所讲，火麻人系可以有润燥通便嘅功用噶，所以会几容易去厕所噶。 咁都几好啊，我都有几日冇屙啦。 但系你要留意，经过周末有厨人整出嚟嘅嘢食，佢嘅效益系会提高100倍嘅。 系、哦， 所以佢唔只系通便咁简单。呢杯嘅周末火麻人已经变咗泻药啦。 我忍唔住啦，阿宝贝，咁点算啊？我今晚点同口齿炎琼子食饭啊？ 好，再一次多谢思芬同埋崔杰彤嘅， 仲有王静。 系，其实我问咗佢拎噶，我唔系偷噶，我问咗思芬拎噶，思芬知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双边会谈结束，两人会面大约80分钟。新华社报道，在两国元首会晤中，习近平同特朗普同意中美双方在平等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报道又说，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品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法新社报道，特朗普说和习近平举行了极好的会议，又形容双方重回正轨。一年两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结束，日本传媒报道峰会通过大阪宣言。主持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感谢与会各国领袖致力寻求共识，并介绍下届会议的轮任主席国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说，在当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有必要加强合作。回到本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由于网上消息指有人想在7月1日当日影响在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升旗礼，警方全面评估后认为在目前社会气氛下，在公共安全和秩序上都有风险，因此会在湾仔会展一带作出相应安排，今日稍后会召开记者会交代。另外，运输署当日会在湾仔北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呼吁市民当日应该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铁路服务，如非必要避免驾车前往受影响地区。一名63岁女子确诊感染日本脑炎，食环署今朝派人到患者在粉岭长华村长德留住所的2公里范围内灭蚊，现场所见积水不多，但有草丛和花槽，食环署人员身穿白色保护衣物，在附近范围进行雾化灭蚊。这宗是今年本港录得的首宗日本脑炎感染个案，属本地个案。患者今个月23日前往北区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入院接受治疗，潜伏期间没有外游，没有到过农场或者接触猪只。发病前主要往返住所粉岭长华街市和上水石湖墟街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北架山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快线较早前有意外，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近北架山花园。咁之后。 同大家讲单意外咧，喺都系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德勒萨医院。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七咸道南去公主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梳士巴利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喺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港岛因应道路情况，而家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龙和道来回方向咧，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另外，由中环湾仔绕道东行通往博览道嘅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咧，中环湾仔绕道西行通往龙和道嘅唯一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不用 怕，那就要看真啲、认真啲、查真啲了。看真啲帮衬的网站或者店铺是不是香港持牌旅行社，仲要认明收妥正本收据，查清楚收据上的印花，征费要是外游费全数的0.15%， 再买份啱你的旅游保险， 咁就万无一失啦。 二台 VN 有快乐， 我呢又暗黑了你啦。 吓、啊， 今次呢个鸡翼劲，我话俾你听， 有几劲啊？ 镶金嘅， 我见到系蜜糖水炆金粉鸡翼嘅呢个系。 我而家成日见到呢个透明胶袋有种咧。小朋友在车上忍不住要去厕所之后这样的感觉。 再有点稀稀地。 好味。 你快试一啖吧。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陈尚思认真做。 Dixon 师培阿乐莫莉。 你会推介阿一用咩护肤产品呢？ 我会推介佢用一啲深层清洁同埋保湿嘅面膜。可能你同一个女仔就系要石石嘅时候，咁如果佢见到你个鼻度有啲黑头，咁就唔系几好啦，系咪？ Hello， 我是 Chantel 贝依林，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贝依林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大家在网上应该都会有机会看过他的片啊、就跟杜汶泽的 show 啊，可能会有煮嘢食啊，有时候试下不同的东西啊这样的。其实当初是怎样开始跟杜生合作呢？ 其实呢，我本身跟他是朋友来的。咁呢就是一个共同朋友，一班人吃饭这样认识的啦。咁认识完没久之后呢，就发现大家都幾似喎，啲性格幾啱傾喎，即係佢就有少少似係男版嘅我，我有少少似女版嘅佢，即係諗嘢嗰啲啦。咁後屘咧，佢就有個 idea， 就話想我開一個咁樣嘅節目啦，咁、就想揾女仔拍。佢話但係 cast 咗好多都即係唔係好啱心水，咁就想叫我上去 cast 睇下符唔符合佢哋呢個節目嘅要求咁樣啦。咁我就話啊好啦，咁我試下啦。佢就即係 invite 我一齊玩咁樣。咁我就上咗去啦，咁我了解完之后，咁都觉得好似几得意，可以玩一下咁样，咁于是我哋就开始一齐拍。 我哋之前拍嘅嘢咯。 你覺得個共同位喺邊度？你同到杜生？ 因為其實我諗嘢咧係比較麻甩嘅， 係 即係有時我會用男人嘅角度去啊，你對住呢條女應該點樣點啦，咁樣嗰啲咁樣啦，所以呢啲位好似咯。 即係換言之，杜生有時有啲位都好少女嘅。 咁又唔係嘅，但係我哋諗嘢可能有啲似咁樣。 Okay. 投契傾偈咁樣咯， 因為我知道除咗譬如一路有拍緊之外，亦都有其他範疇嗰啲，係咪就係即係同杜生拍嘢之前，其實一路都做緊？譬如你係有打碟啊，同埋有自己嘅鋪頭賣護膚品咁樣 嘅。 係 啊係啊，其實我認識佢嗰陣時咧，係啱啱同啲朋友夾粉開咗間酒吧嘅，咁佢都有上嚟我酒吧度飲嘢啊咁樣嘅。咁之後酒吧冇做，咁我就有玩打碟啦。但係呢都係正職以外娛樂嘅一啲嘢嚟嘅，即係唔係好 focus， 唔係好重心嘅咁樣啦。咁有打碟啦，同埋我而家最近就開咗自己嘅護膚品店咁樣咯。 係 點解當初會去試打碟呢樣嘢咧？ 因為我自己咧不嬲有去開嗰啲 rave party， 我自己就好中意嗰啲電音啊、聽歌啊、玩啊嗰啲舞台，我覺得好靚、好 high、好放鬆咁樣。咁就都好想試下做台上打碟嗰個咁樣咯，同埋我見比較少，因為我打個類型咧其實係 hard style 嚟嘅，即係嗰啲好 hardcore 嗰啲， 係啦， 即係滾好嬲嗰啲嚟嘅，就唔係啲比較 soft 嗰啲。 佢有一個好輕鬆嘅聲音，我好嬲嘅，係咯，可唔可以整一個好嬲嘅樣俾我睇？ 咁咧就咁啱有一個朋友，即係有一個認識咗即係幾年嘅朋友啦，佢就咁啱係一啲大嘅 DJ 嘅 booker 嚟嘅，即係可能佢係啲Tiesto 啊、Vegas Like Mike 啊、或者係 Martin Garrix 啊，即係佢哋嘅 booker， 咁我就認識咗佢，咁佢就話啊，其實亞洲都冇女仔打 hard style， 不如你試下玩啦、啊、咁樣，即係冇亞洲，即係香港冇女仔打 hard style 嘅，比較出名少少嘅，咁佢就建議我玩啦、啊、咁樣，咁我就啊幾有興趣喎，就玩下啦咁樣。如果你同我講話呢樣嘢冇咩人做啊，呢樣嘢幾特別啊，幾新鮮， 你就會去㗎啦， 我就好想試下做。 而我發現咧，而家好少人玩碟仙㗎啦，已經係 有冇興趣啊？ 有冇興趣？ 或者筆仙、銀仙都而家少啊？ 因為我七年八年前嗰陣時咧跳 pole dance 先噶嘛，咁嗰陣時又係因為香港冇咩人跳啦，都冇人教啦，咁我就好想做咯，因為嗰陣時冇人做呢樣嘢，咁我係七八年前跳噶啦嗰陣時，咁我跟住就先至去咗跳咯。 哇！咁你仲有啲咩咧？係有諗過學嘅咧，或者仲學緊咁樣樣，都係少人做。 其實我好多嘢都想學嘅，咁我早兩三年嗰陣時咧，其實有跟一個古箏老師學古箏嘅。 喺一个场就玩 hard style， 另一个场就喺度玩古筝，你都几多变啊！你个人， 我屋企咧个古筝而家仲喺我屋企嘅，其实个古筝系我 miss 借俾我嘅，而家仲摆喺我屋企，而家佢冇啦，咁忙边得闲啊？ 摆喺屋企咁样。 如果可以放假，好想去外国做即系打工做 stripper 咯。 系， 即系呢个系我一路以嚟，即系人哋讲嗰啲 table dance 嗰啲啦，即系可能佢哋觉得哇 table dance 点点点，但系其实系我以前一路学开 pole dance， 一路都好想做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可能有啲人，我细个想做超市收银啦、啊，因为觉得玩个嘟嘟机咧好得意， 我都觉得好得意，嗰个好自愿。 而做 stripper 咧就系我跳 pole dance 嘅时候好想做嘅一个职业嚟嘅，咁、但系咁而家就唔得闲啦，咁样所以就冇。做，但呢啲都系我好想做但又未做嘅嘢。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咧就同啱啱讲你学呢一个嘅 pole dance 都 系 有啲关 系 嘅。咁就俾你估下啦，第一次见面，我同阿一边一个人。曾經啊， 個擲偶條件係要識得跳舞嘅咧。 我女朋友識跳舞嘅。 咁你哋可唔可以講啲即係其他擲偶條件？因為我又冇同你哋之前太多嘅交流啦，又唔了解你哋嘅性格啦，即係可唔可以講下其他嘅擲偶條件，或者平時有啲咩興趣啊？咁樣我再去估下。 有一個係一定嘅， 係 我要眼大。 你要眼大。 係啦。 OK。 冇嘅啦，好膚淺嘅。 咁你平時中意做啲咩？ 我平時中意行山。 OK， 踩單車其實真係好悶，我份人都咁樣俾人問起，我先覺得自己咁悶。 我都覺得平時啲人問咧，即係你中意做啲乜？你講嚟講好似都係嗰啲咁樣 打波啦、翻工啦。 係。 好，咁你咧？ 我係中意長直頭髮嘅。 係係。 就有條件呢、這個外表上面。 興趣咧？ 兴趣，我自己嘅兴趣匿喺屋企咯。匿喺屋企，因为打波嘅，但系做运动嗰啲系人都讲啦。咁除此之外，我中意匿喺屋企度睇下漫画啊， 毫无头绪啊，而家 死啊，系啦。你觉得我哋个样似嗱？你幻你幻想下，如果系一隔篱企咗个女仔系识跳舞，同我隔篱有个女仔识跳舞， 边个个违和感大啲？ 我觉得违和感应该系阿一咯，因为我觉得阿一应该会系怕丑唔敢望嗰啲咯。我觉得佢应该系唔敢咯，即系可能佢系幻想啦，但系佢 匿喺度门后面装， 唔会想现实中佢可能会唔够胆咯。但反而我觉得你可能会系咁望嗰啲咯，即系就咁睇嘅话，系啦，我觉得系你，因为佢中意行山，但你中意宅喺屋企行山应该。我唔知道啊，佢好似闷啲，佢个 feel 俾人咧系佢谂唔到去嗰一忽咁样咯。系 我明佢嘅意思，即系两件事扯唔到个关系 啊。 你个灵魂喺山上面啊。好，所以你最后估嗰个系我啊嘛？ 系啦系啦， 真正嘅答案，你估啱咗啊！ 但系咧，好奇怪噶，你好似冇一个女朋友系跳舞噶嘛？ 有啊，就系、 是、哦，就系、是、 跳咩舞？就系、是、跳 pole dance 嘅。 你唔系跳 pole dance 嘅，佢嗰阵时系嗰啲。咩啊 ？Funky Dance 啊！ 哦，我知边啲 系啦，因为佢中学时期跳嘅， 系 咁我大学识佢，咁、哦、我其实嗰段时间就喺度谂紧啊，如果再搵个女朋友，搵咩条件好咧？识跳舞啦，识跳舞有道好，就系因为咧嗰啲肢体语言好靓啊，系、 哦、 啦，嗰啲蛇腰啊， 咁啲 你唔会 expect 佢行下街同你 啲啦，即系啲筋嘢又柔软啲啦，即系做到嘅。动作啊，姿态花神又多啲啦。 当然啦，系啊，同埋身形都会好啲啊，即系唔一定要好澎湃，但系因为咧会 fit 啲。 但系你系冇话规定想要跳咩舞种嘅女仔？ 冇乜所谓嘅。 即系我谂跳芭蕾舞， 即系跳 break dance 你都 OK。 OK 啊，跳 break dance 嗰啲重型，我觉得。 Okay、 但如果茶舞就可能就可能 社交舞咁样。 系啦，即系嗰啲都可以。 佢嘅其中一个择偶条件就系跳舞啦。如果你嘅择偶条件系咩？ 其实一路都变紧嘅， 系 即系以前咧，可能想细个嗰阵时，可能天真无知，想要个专一嘅咁样，之后发现自己真系太天真啦，跟住就改咗啦，就想要。一个靓仔嘅，因为觉得反正靓仔同样衰，佢都系会 花心， 都系衰噶啦， 都系衰噶啦。咁不如拣一个靓仔啲 eye candy 啊，望到都开心啲啦， 系咪先？跟 住之后再转，发现即系唔 work 啦，都系。之后再一开始系呢个靓仔咧系要附带大只嘅，即系靓仔 and 大只咁样啦， 即系彭于晏咁样啦。 跟住咧之后再转就系、是、要转有 feel。跟住而家咧再转，其实冇咩 feel 咧，都可以试下。但系咧，唯一即系一啲条件咧，就系、是、我同你一齐，你要令到我比起我一个人嘅时候更开心，冇压力咯。 哦，呢、這个就系呢 一刻嘅条件啦。即系如果我同你一齐，我各方面可能生活上、感觉上都要比我一个人嘅时候更好咯。即系如果我同你一齐，系要我去一啲經濟負擔可能要我去俾嘅話，即係我以前有試過嘅，有啲男仔可能某啲經濟方面係我俾啦咁樣，咁但我就覺得點解我要嘥錢？ 嗯、 即係嗰陣做嘢已經好辛苦啦，點解我要嘥錢去 供養一個男朋友？ 仲要唔係時時刻刻都開心咧？唔係服侍得我幾好咧？ 仲要冇得報税喎、 啊？唔係 啦，佢都話有得報税就話啫， 唔係啦，扣税又冇。你話做善事我都有得叫扣下税啊！而家呢個冇嘅喎，大佬。 同埋有啲男朋友就可能佢条件好好、 嗯、 但係我同佢一齐呢就我唔开心。 个原因 点解 佢会好大脾气囉，即係佢觉得嘩、哦、自己了不起呀、啊、你啲咩工啫，你搵得几多钱啫，咁样就会可能有气俾你受呀、啊、咁样嗰啲囉。 但係你个择偶条件係 keep 住转啦，但係嗰啲人有冇 keep 住轉咧？即係我意思係嗰個叫做佢哋嘅感覺或者佢哋嘅 style 係咪都每次都唔同咧？ 有啊，都個 range 幾大㗎。 有啲咩類型出現過咧？ 細我一兩歲嘅又有，有啲可能大我十幾歲嘅又有，跟住有啲係外表望落去咦咁樣嘅又有，跟住哇咁樣嘅又有，都幾唔同啊，幾大轉變。 我想知咦嗰、那個係公認地咦咁樣嘅？ 係公認地咦。 咁你會諗翻轉頭 佢比咧，同阿波性比咧？ 誒嗰、那個耳， 那個耳啲嘅， 那個耳啲嘅 真係耳啊！ 咁點解有冇諗翻轉頭嗰時點解佢吸引到你咧？ 因為嗰陣時咧，我唔可以講佢嘅特長係咩，因為如果講咗就全世界都知嗰個係 唔使講。 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咧係有一個朋友説服我，佢話、啊你同佢一齊幾好啊，佢咁中意你，你揾一個佢中意你多過你中意佢嘅人、其實好幸福㗎呢樣嘢。咁我就信咗佢啦。之后我哋又想打佢啦， 有勇抽啦。 咁佢亦都有佢嘅道理嘅，听得唔夹啫。 咁我发现、原来真系唔得咯。佢系好中意我，但系我都唔系因为爱佢先同佢一齐，系因为佢某啲方面，即系一啲我好 desire 嘅嘢，即系一啲居家技能啦，即系关住家事嘅一啲技能。咁我觉得哇，呢、這个人好适合我啊，咁样。但系原来唔系真系中意咯。 佢嘅条件系即系由初头可能比较外在啲嘅， 系啦系啦。 跟住慢慢而家 shift 到啲心灵上。 初头咧好多要求嘅，又专一，之后又要咩咩对对咩好，又要即系有个人要善良，跟住咧 中意小动物啊。 好多条件噶，以前系啊。 阿婆过马路啊，嗰啲最好都有啦，咁样。 以前好多条件噶，系啊，而家越嚟越。细越嚟越低咁样咯， 我想过多一段时间再访问佢，然后再问一下、有冇再转 ，keep 住 update。 佢话有可能系男人就 OK 噶啦， 可唔可以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嗰度打我又转咗啦？ 等我哋知道。 女神大揭秘。 跟住呢一个部分咧，就叫女神大揭秘嘅，就想贝依林朋友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系啦，头先讲到话，我可以讲一啲癖好啊，生活习惯嗰啲，你即刻啊有啊谂到咁样。 系，咁就系、我啦，或者系我同啲朋友去旅行，或者我同人哋一齐住啦，我都会强迫人哋去厕所一定要闩埋个盖嘅。 冲厕。 咁如果你唔闩埋个盖冲厕咧，我系会发脾气、闹交、即刻走嗰啲嚟噶咯。即系我系好严重呢样嘢啦，同埋一个自己嘅生活习惯就系、如果我住酒店咧，可以唔洗头瞓觉，因为嗰个唔系我自己嘅枕头。但系如果瞓我自己嘅枕头咧，就一定要洗咗头先可以瞓上去，咁样咯。同埋即系无论系无论， 唔系我笑你笑点解先？ 因为佢同我有一个 friend exactly 一样嘅， 嗰个 friend 就 系 我。 系咩？你有个 friend 咁啊？ 即系 你都系咁样嘅。 我系基于嗱，尤其是而家长头发啦。咁除非真係好攰，或者可能有時真係飲大咗， 我會瞓 sofa 咯。 係啦，或者如果真係好臭，我會寧願瞓廳咯。係啦，但絕大部分我都係基於因為個枕頭我第二日都要再用，所以我要洗一洗個頭咯。 係， 但係如果喺酒店或者嗰個枕頭唔係我自己，即係可能喺人哋屋企嘅，我就唔理㗎啦。 係，你上次上我屋企，你都冇諗過我感受，直接瞓到佢個枕頭。 所以嗰晚我冇洗頭啦。 同埋無論係男仔朋友或者女仔朋友嚟屋企咧，佢冇沖涼，即係如果係普通朋友啦，你都一定要沖完涼先可以坐落嗰張牀咯。如果唔係，我都會反面噶咯。 又係啊，係啊，我個 friend 就係咁啊。咁使唔使去你屋企第一時間要洗手啊？ 要啊，我翻到屋企第一時間係洗手咯。 一模一 樣。呢個都係我嘅癖好嚟嘅，即係我翻到屋企一定第一時間鞋都唔除，就要即刻，因為一入門口轉彎，即係轉入去就係廚房啦。我鞋都唔除，即刻衝入去要用簡易洗咗手先咯。 哇！咁我諗到點幫你解決啦。你直情装个洗手盆喺个门口嗰度咯，即系好似以前 喺个玄关嗰度装， 以前学校咁样都系咁样噶嘛。沙士嗰段期间咧，喺学校门口装咗个洗手盆。 你细个嘅时候都已经系咁样，系阿爸 系我好细个嘅习惯嚟嘅，因为我硬系觉得如果你唔洗头就瞓觉咧，咁你会打侧瞓噶嘛。咁、你头发啲污糟嘢揩晒落枕头度，跟住你又打侧瞓揩晒落块面度，跟住啲面可能就会生暗疮啊，好污糟啊，即系好核突啊咁样咯。 我想知如果转咗短头发，系咪都会有呢一？种嘅谂法咧， 系啊， okay. 总之就算光头都一定要抹抹先可以翻翻啦， 都要打个蜡啊，都要抹干净先得。啱啱即系讲翻个即系酒店房，我都好奇有冇真系试过有同你一起去同房嘅朋友真系冇冚盖， 有。 咁嗰次跟住点算？ 跟住我即刻攞条毛巾折啲番枧入去，将可以抹嘅地方都抹咗咯。即系攞酒店嘅毛巾，之后攞啲番枧入去，可以抹嘅都抹咗咯。 系，即系第一件事会抹晒先啦。 抹晒先啦，跟住我啲毛巾啊，之后全部换晒新，跟住牙刷都抌埋，即刻开支新嘢咁。 系，跟住有冇出去嚼个 friend 咧？ 我有闹佢咯。 假设如果阿一仔、那個， 我有即刻开翻条，即系之后事后嗰晚又开翻条片俾佢睇咯。 即系同妈去讲有几严重啊呢件事，你睇下咁样， 劳改咁样啦，做错事逼佢坐喺度睇片啦， 绑住佢啫，绑喺张凳度，同我睇晒段片先， 就要睇十次， 系啊， 今晚唔俾瞓觉， 知唔知错？下次叫咩冚盖？ 心理龙爪手。 接咧，我哋呢一个咧叫心理龙爪手嘅环节啦，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咁啊俾贝依林你睇下你会点样拣啦、 嗯。 其实就系睇下你拍拖嘅时候盲目嘅程度 系 有几咁之高嘅。呢、這个情况就 系 咁嘅， 系 赶住同另一半约会啦。呢个时候，咁但系出咗门之后咧，先发现自己做咗一件都几蠢嘅事。你觉得会系以下边一件？ 第六感话俾你知系咩事？ 好好好。 首先 A 冇带锁匙。B 唔记得换衫 ，C 搭错巴士 ，D 电话唔记得充电，同埋 E 记错咗约会嘅地点。你觉得你自己会系边一样？ 边、一样嘢？边个似系你会发生嘅嘢咧？ 好似都未发生过。 如果你嘅 第六感系啦，你 当你要破戒 啦， 人生第一次真系 第一系唔记得带锁匙， 系。 第二是 唔記得換衫， 唔記得換衫。 第三咪即係搭錯車。 唔記得帶鎖匙呢樣嘢冇可能啦，因為我個袋長期都放住條鎖匙嘅、 嗯。 我開完門之後即刻擺翻落個袋度嘅。第二就係唔記得換衫啦，都冇乜可能嘅，因為我屋企咧係唔著衫嘅。咁、 嗯、 你出街就一定要著衫啦，你唔會唔著衫。 咁咁咪唔記得換衫啊？係唔記得著衫啊？ 所以我頭先就喺度諗緊，咦？呢、這個應該冇可能會發生，因為我係唔會唔著衫行出去噶嘛。 搭错车， 搭错车，搭错车都 咦？你嘅同事系咁点头、 啊？我因为我早几日搭错车，我就但系唔系去约会，因为我就要去 casting， 咁就我要背剧本，咁、 嗯、 我太专心背咗剧本啦，我就搭咗反方向嘅地铁。 哦， 第四系咩啊？ 第四就系 电 话 唔记得 插 电。 OK， 第五咧？ 记错地方， 嗯，咁真系有可能系搭错车， 系 可能因为有时太专心处理紧电话上嘅嘢 就 会 啦， 错咗 呢个机会最大啦，五个之中，阿一你觉得咧？ 我系唔记得带锁匙嘅，我好经常唔记得带锁匙，哦、又唔系话好经常嘅，比起其他几样嘢啦， 嗯， 即系我首先我都系唔着衫噶啦，喺屋企，唔系话我有条 boxer 啦，系啦，咁我冇理由就咁着住条 boxer 落街， 系啦，咁我同贝依林嘅情况一样，就系直情唔记得着衫啦， 系 咯，跟住就搭错车就少啲嘅， 嗯， 电话唔记得插电都有，但唔多，比起唔记得带锁匙， 嗯， 记错地方我亦都好少，我谂 A 系多啲嘅，即系好多时真系出到门口唔记得带锁匙，或者我唔记得带银包嘅情况系大啲咯。 嗯， 我有几次系约咗人翻嚟做录音啦， 嗯， 跟住之后时间校得啱啱好，落到地铁站入闸嘅时候，即系准备入闸嗰条嘟啊嘛，哎呀，留喺屋企添。跟住要行翻轉頭，再即咁 嘅嘥嘅， 係攞翻。 我都會試過唔記得帶現金咯，即係冇現金喺身咯。因為而家有啲即係轉數嘅 app 好方便，咁可能我通常周圍飛，咁飛嗰啲地方又唔需要用現金咁樣，咁翻到嚟就會唔記得咗拎現金咁樣咯。喂，去錯地方又未試過，所以我諗都係搭錯車 係啦。 我又揀 A 嘅。 就是唔記得帶鎖匙，我都係揀 A 唔記得帶鎖匙，我係唔記得帶鎖匙同埋唔記得插電兩個嘅，咁、 okay. 但係冇帶鎖匙嘅情況就 多 啲嘅，係啦、 okay.。 究竟啊，今日呢一啲會係代表啲咩咧？咁我哋聽只歌翻嚟之後咧，就會揭曉噶啦。 好。 你都下跪嗎？怎麼飲杯茶片還是覺意？多熟悉是明知。换改着名义，想共你流连在这种春天，未习惯自我吗？几多亲昵方式还未发现，如露天下茶座，如滴水的拍子，你共我有时已开始。Oh, 着闲事，装着的是爱念，想着你，原来自己都不知。水的发展，你共我故事那深浅。I'm singing in the rain， 可以吗？好好的给雨洒。I'm singing in the rain， 可以吗？通通都不理他。 交俾你踢翻呢一首歌， 不如你听啊！呢只叫咩名啊？今次 呢一首啊，系嚟自 Misha 叶巧林嘅《水母间》。 呢只系水母间， 呢只系水母间啊！ 先嗰只话水母间、啊，唉， 转头翻嚟继续，拜拜。 系收到恐吓短信等。出席同一节目的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批评示威者以镭射笔射向警员眼睛，系漠视警员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荔叶街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呢都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在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啦，在港岛因应道路情况，而家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部分嘅菲林明道以及系龙和道咧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咁另外由中环湾仔绕道东行通往博览道嘅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噶。另外在东隧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部分由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通往启田道回旋处的支路快线咧系临时封闭。最后提提大家，在中区兰桂坊因为有活动，直至到7月1日，即是星期一的早上5点，兰桂坊都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煮饭啊？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貝依林，你会推介波盛用咩护肤产品呢？ 提亮肤色嘅产品俾你用，咁你就可以个样bling bling，咁咧啲女仔见到都会觉得哇好 charm 啊！Hello， 我是 Chantel 贝依林，想知道我假日一定是波盛，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贝依林的，那我们呢就刚刚开了一个心理测验的题目啦，那轻轻重复一次啦，就是测试你在爱情当中盲目的指数有多高啊？ 是。 若然你赶住跟你另一半约会，出到门口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的事，你觉得会是以下五样的哪一样呢？ A 没带锁匙， B 不记得换衫， C 搭错 车， D 电话不记得插电，同埋 E 记错约会地点。咁啊，贝依林就拣呢个搭错车啦。C 系 我同阿一咧就系拣 A 冇带锁匙。 系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唔记得换衫嘅朋友，恭喜你啊！你系一个理性嘅人，从来唔会盲目崇拜另一半，所以拍拖嘅时候都唔会将对方嘅缺点睇成优点。而拣咗 D 电话唔记得充电嘅你咧？在拍拖的时候可以保持百分百的理性，不会顺从对方，亦都不会显露对对方的赞美，反而调返转你是希望对方崇拜你添。至于揀咗 E 记错约会地点的朋友，你的盲目指数呢原来只是属于中等的，间中就会氹下对方开心，讲一些美丽的谎言。但其实你心里面非常之清楚对方需啲乜嘢，又有啲咩值得你欣赏。咁究竟同阿一同埋波盛一样揀咗 A 唔记得带锁匙，同埋好似贝依林一样揀咗 C 搭错巴士嘅人，爱情嘅盲目指数又有几高呢？ 心理龙爪手。 咁我先讲下我同阿一个啊， hey， 究竟我哋嗰个代表啲咩咧？就系、是、话我哋啊，对于爱情非常之执着，只要你中意咗咧，就唔会咁容易变心、啊。 系， 样嘢都以对方为先，哇，赞过都系，好重视对方感受，即使佢有外遇啊，都会原谅佢。 系， 咁几好、啊，抵得谂、啊， 抵得谂， 系咪好抵得谂？有冇兴趣考虑下我哋两个？ 又开心系咪先？ 系啊， 我哋做节目， 系啊，有进步嘅一定会同你一齐。好啦，咁至于你揀嗰个搭错车啦， 系 呢、這个盲目嘅指数呢， 系 可以用完全盲目嚟形容你， 系高过我哋嘅， 高我哋嘅个情况系， 咁夸张， 即系我哋已经系偏高或者系算极高嗰 对 啦，佢形容嗰字咧百分 百盲目、啊， 咁佢呢个心理测一定系错嘅， 因为佢都系嗰句啦，即系你中意咗对方，佢所有嘢都 OK 噶，你为佢。即是非黑白， 我是一看到少少 flaws 咧，我就会觉得哇，呢、這个同我当初想象唔一样，我有出入，跟住就会谂定点样散啊，点样走啊，点样揾下一个啊，即系就会。 佢纯粹搭车嘅时候盲目咗咯。 搭车比较盲目，但系呢样嘢就应该唔会咯。 我反而想知道啦，你啱啱提嗰样嘢， 系 你会 plan 定点样分手定系？ 会噶会噶。 系啦，即系假设我准备系俾你飞啦， 系 我应该如何 sense 到嗰样嘢呢？ 你 sense 唔到噶，因为咧我系一个，其实我即系以前咧都系一个唔识得讲 no 啊、拒绝啊、分手嘅女仔嚟嘅。咁咧好多时都系唔揾，跟住就冇咗啦。咁但系而家就会 plan 咯。 系个 planning 系点咧？ 即系可能我会特登去捉你一啲嘢， 系 跟住就唔讲，跟住等你讲大话 cover 嗰样嘢嘅时候，我就再攞出嚟讲。 哦， 即系我呢个系我最。而家最常用嘅一樣嘢， 計中計啊！呢啲係， 因為我真係唔識得點樣無啦啦約唔通約出嚟坐低話我想分手，跟住佢話點解啊？你咪唔中意我啊？ 跟住就糾纏啊！ 跟住就即係我就會覺得，唉，唔好理呢啲啦，咁樣咁不如就即係我就講一樣嘢，你做錯咗，而且你都甘心命底係認你錯嘅，咁就呢樣嘢我哋就分開算啦。 通常捉呢樣嘢難唔難捉咧？ 即係好地地一個人，即係假設我相處咗兩年啦，同你，咁我啲嘢都係咁樣噶啦。你無啦啦今日先嚟同我講，我 除非你冇嘢俾我捉咯。 係啦，即係有時你無啦啦先話，唔係我真係好討厭你長頭髮咁。咁我兩年都係長頭髮。 咁我當然唔係捉呢啲啦。 係啦，咁啊難唔難捉或者捉啲咩咧？例如， 即係我捉嗰啲可能係我明知你。上个礼拜的今晚你是去跟这个女仔吃饭单独吃饭。但是你跟我说你跟你的兄弟。但我明知你跟这个女仔因为有人见到你们拍过你张相。那我收埋那张相等到要散的时候就拿出来说哦你这样呃我我没有信心了对你。即是继续不到下去了。那而你又真的有做这样的事嘛。那你就没得拗咯。 哦。即是如果个男仔好地地安分守己你是不会无端端产生一个分手的念头的。 是啦是啦是啦。 但如果好了。假設基於即係上一 part 都提過，有時係真係你發現對呢個男仔冇 feel， 或者係原來 channel 真係唔夾嘅，咁佢唔係做錯任何嘢噶嘛？咁你點樣 plan 嗰樣嘢咧？ 上次嗰個男仔咧，即係我話冇 feel 嗰個男仔，就係、是、一個月唔揾佢，佢同我講嘢，我又唔理佢，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差嘅分手方法嚟嘅。 自然飛歐 係啦，就自然飛歐咗，即係嗰次就係咁咯。如果係而家嘅話，我諗我會直接同佢講清楚，因為即係早兩年都有一個咁嘅情況發生，咁我就會直接信息同佢講，即係講清楚就話啊，其實我同你都唔會有啲咩結果噶啦，就咁啦，咁樣咯，咁樣 就咁啦， 就咁啦，咁樣都冇咩可以講啊。 但係因為即係分手始終係一個即係可能係一方面上一方面唔上，有冇遇過一啲對方糾纏，即係話唔好啦，我改啦咁嗰啲，你會唔會心軟咧？ 唔會，因為只會令我討厭。即系我咧，其实一路都觉得一齐咧系应该当面问啊，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你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我中意你啊！即系觉得呢啲嘢系应该当面嘅，唔应该打电话或者信息啊，信息 send 个 message 话 can you be my girlfriend？ 即系我觉得咁样系即系唔 OK 系啦。咁我觉得咧，一齐或者分手咧，其实都应该当面讲，其实都应该约出嚟。即係食埋咗一餐飯，或者飲埋咗一杯 最後的晚餐，耶穌與十二門徒， 或者約出嚟即係見面嘅時候講啦。 嗰啲死刑之前嗰餐飯叫咩名啊？ 我唔記得咗， 終 於食完安心上路啦。 有有隻雞髀俾你食 ，fan damn！ 通常個肉質都會懟嗰個盤落去，特別好味嘅嗰餐。 我可唔可以揀同你食啲咩 啊？今晚隻雞特別好啊！ 有啲地方係俾你揀噶嘛。我嗰次睇咗條片話，有啲人係揀齋食兩粒士多啤梨啊。可唔可以揀同你分手之前食個 士多啤梨咁啊？即系你会用一个方式咁 样。系啦，咁我以前不嬲都系觉得，就算分手都要出嚟讲嘅。但系自从有一次，即系当面讲分手啦，即系可能喺约咗喺我屋企楼下咁样，佢嚟搵我，跟住就我就同佢讲分开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佢跟埋我上楼，然后我闩埋门之后咧，佢竟然跪喺我屋企门口喊。喊咗成个钟，系喊到隔篱都即系咩事啊咁样，跟住又扮闷咁样，即系咁冚门咁样，点解啊？点解啊？咁样。自从嗰一次之后，我就发誓唔会再面对面讲分开呢样嘢。 哦，咁你嗰次点处理咧？ 唔系， 由佢喊咯。 哦，即系又会喺佢门口，你死都唔开啦。 门口喊咯。 我反而谂紧嘅系，点解你唔约远啲咧？即系下一次啊，即 因为咁啱佢嚟揾我，咁我就觉得我唔想再拖落去啦，不如就讲清楚啦。同埋我都唔会 expect 你一个大男人，你会咁样样噶嘛？即系对方都讲得咁清楚，不如你留翻啲面俾自己啦。你即系就算一个女仔，条仔话飞我，唔通我跟埋去佢屋企咁样？ 我见过啊， 即系自己会好冇面噶嘛呢啲嘢。即系以前中学嗰阵时都会嘅，但系而家就觉得人大啦，不如留翻啲面俾自己啦咁样。即系对件事又好睇啲，即系好嚟好去咁样。但系我系冇 expect 过个男仔会有咁嘅反应嘅。咁而家我觉得我已经承受唔到对方仲有啲咩反应啦。咁所以而家分开通常我都系即系 message。 O K， 箍煲喺你身上系唔 work 定系冇咩可能咧？ 我都有试过，我有试过去箍煲，亦都有试过俾人去箍煲，咁都 work 嘅。即系可能佢真系喺你面前讲咗一啲嘢，笃中咗我个 soft spot 咁样，咁我就会觉得佢好似讲得啱，不如俾多次机会佢啦。咁样都有试过呢啲情况发生嘅。即系有时嘅分手咧系冇谂得咁彻底，系好冲动嘅。咁通常嗰啲就可以箍煲成功咁样咯。但如果我真系摄到枕头谂咗成个月，想同你分开嗰啲咧，唔使谂噶啦。 佢已經有詳盡嘅 plan 啦， 我 po 手都有 啦，可以揸咗好多嘢喺手啊，嗰啲你唔使諗噶啦，嗰啲。 唔，我反而好奇你唔係第一下，即係假設，即係我同你拍拖，咁我俾人捉到，我同第二個女仔食飯啦。 咁你唔係第一下， 我唔會啊，唔會啊，我唔會第一下掉出嚟，即係我要自己諗下，同埋同朋友商量下應該點做。 從長計議，要揾佢嘅軍師， 我先會攞個證據出嚟。因為有時咁樣抌個證據出嚟，我覺得其實係對自己冇好處，對個男仔都冇好處，對大家成件事都冇好處。我都幾我覺得幾唔識講啦，唔知係咪個特別癖好嚟㗎啦。我好中意知道你嘅真相，知道其實係點一件事啦，真實啦，跟住去聽你講你嘅大話。 哦， 呢個係一個我可能比較我都幾中意做呢樣嘢，即係我知道其實個事實係咁樣㗎啦，但我好想聽你講埋個大話落去。 哦，我知啦，即係例如有啲電台主持話想約你做訪問，你擺明想識女仔啦， 我就上嚟睇下你做乜嘢，我就睇你問乜嘢。 女神實驗。 呢、这個情景題咧就係、是假設要用一種嘅嘢食嚟形容自己，你會揀啲咩咧？啱啱同你即 brief 呢條問題嘅時候，你暗笑咗一下， 因為真係唔知道，因為之前都有問過我啦，嘢食或者係動物形容自己啦，咁我都唔識答。但係咁而家你再問我，可能辣椒咯，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辣。同埋我都麻煩啲嘢，比起一般人， 我真係好中意引啲人講呢句。 係啊，其實我真係好煩嗰啲咧，好中意。 我唔係煩，我係麻煩。 O K， 個分別係在於， 即係 嗱呢下已經好煩啦。 我唔係好 annoying 嗰種煩，我係即係會有 trouble 嗰、 oh, okay. 種煩。係 啦，而家已經完美，而家完美演繹咗一次俾你睇啦。 我唔係 annoying， 即係我唔係煩你，但係我就好多好細碎嘅嘢。 但係我會有啲麻煩咁樣。 有冇例子咧？ 即係我唔係一啲會輕易就咁算，我好保護自己嘅利益啊、權益啊，有啲咩我就會為自己爭取翻，唔會俾人恰自己啊，即係呢啲咁樣咯。或者明明係有啲嘢係人哋唔啱，呢間公司唔啱，或者係哦拖我糧嘅，即係呢啲我就一定會企起身，或者有啲 PR 佢明明係即係即係話你可唔可以冇 budget 啊？我哋你要做咁，但係我哋冇 budget 啊！即係呢啲我就唔會算數咯。即係呢啲我就會好維護自己嘅嘢咁樣咯。 咁算唔算係一個見義勇為嘅咧？即係頭先呢就自己噶啦，但係如果係見到其他情況， 或者有啲女仔可能俾人非禮啊，就會唔出聲啊咁樣。咁但係如果我非禮，我一定會搞到好大件事，會俾所有人都知道咁樣咯。咁都會嘅。如果見到有啲人即係可能俾人恰啊，或者有變態佬啊嗰啲，都會出聲。 即係辣椒，你一樣嘢有一種啲人會咁樣形容就係好火爆啦。你又算唔算？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你係咪啊？ 都可以咁講啊，都幾火爆嘅。即係我會係好容易發脾，即係好容易有情緒。女嘅人咯，即系有啲人激亲我，或者一啲做嘢嘅嘢好烦，我就会嗰一下就会有个情绪上嚟咁样咯。 如果要氹你，应该用啲咩方法呢？ 如果要氹我啊， 定系氹唔到嘅？ 氹到买嘢咯，唔一定要买啲咩，买嘢食、买零食都得嘅。系啦，即系可能突然间变咗啲我好想食咗好耐，或者我想饮咗好耐，或者啲我想要咗好耐嘢喺我面前，即系我嗰下心情都会好啲咁样，或者就系你帮我一齐闹嗰样嘢或者嗰个人咁样咯。 哦，唔好理性分析住，帮 你 先。 唔好喺度同我讲咩啊！其实呢件事我都觉得你有少少唔啱，我真系 X 交叉 Y 啊！真系，系啊，即系唔好分析。如果我话嗰个人唔啱，你同我一齐闹佢。 系。 如果我话间公司唔啱，你同我一齐闹 佢。 你唔好喺度同我讲咩，分析一下先啦，咁样。 O K， 嗱，我觉得我自问咧，我 系 做唔到呢个位嘅，即系陪你一齐闹。 我帮你。 我唔会话你错。但我不会陪你闹，因为我不想我都。 如果你不说我啱，其实你已经是错的了。 啊，是啦，个问题我就想来了。 试一金句，假设你不说我啱，你已经是错啊。 嗱，咁理解，我开始 get 到啦。假设波胜得罪你啦，咁你 expect 个男仔是陪你一起闹，唉、哎，波胜真 系 贱格咁样，好啦。咁但系嗱，我自问我做唔到呢啲位置，即系我唔想一齐两个人一齐跌入嗰个情感的漩涡啊。 系， 咁你令到即系假设我同你约会，咁啊令到成个 dating 好似好负能量咁样噶嘛、 嗯。 我会宁愿。 但系你唔帮我闹佢，我仲负能量。 嗱， 我仲会闹埋你、 啊。或者我有你喺隔篱 up， 然后系咯，咁样。净系我真系要同你一齐出力，贱格咁样咧。 你就讲唔系咯，我会觉得会听紧我讲嘢噶，或者即系你有冇谂过我感受噶？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嘅 feeling 噶？即系我会咁样。 你会将嗰个愤怒迁移咗去佢身上咯？ 我觉得同紧空气讲嘢咁样咯。 嗯， 系啦。 咁如果嗰种同你一齐闹嗰个人， 佢激动过你啦， 系啦。 咁咧，我就会反而冷静翻咯。 哦。 B B 冇嬲啦，冇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变咗去氹你嗰、那个，跟住我就会啊，好似头先发生咩事啊咁样。 佢无端捉咗，我而家同你即刻揾佢咁啊！ 我都有试过呢啲情况嘅，即系对方比我更加嬲，跟住我就哎呀冇嬲啦咁样，跟住自己都冇事啦咁样咯。 但系我又想问啦，因为咧我就唔系嗰啲，即系譬如你嬲紧啦，当我又未去到好识话，即系一齐闹佢，因为我唔系经历紧嗰样嘢啊嘛。咁但 系 有时候我都会扮嘅。 系。 有冇试过即系又扮又俾你揭穿咗？定系你宁愿佢扮都冇所谓？ 我宁愿你扮啊，你扮啦、啊。 系啊，即系冇灵魂嗰啲，系咯，佢真系唔啱啊，真系自格啊，即系嗰啲冇内容噶嘛，呢啲系。 咁可能我会笑咯，即系可能好似氹我开心咁样，反而会笑翻咁样咯。 哦，咁啊，所以 总之你扮都同我扮出嚟咁样就得噶啦。 总之你唔话佢啱，你就系 错。如果大家将呢样嘢再结合埋啊贝依林一开始话要令到佢而家生活过得开心啲嘅，咁你就已经谂到点样氹佢开心啦， 系啊， 就陪佢一齐闹人啦， 闹人啦。 恭喜诗人。 嚟到最后啦，我哋啊准备咗礼物送俾你啦。咁啊，呢个礼物嘅题目你开咗俾我哋，就系 bling bling 啊嘛。 系啦系啦。 系点解会开呢个题目 咧？其实一开始咧，咁我经理人同我讲啦，佢哋就会咁，跟住问我，咁你想要咩啊？跟住我想要钱。 我都 都得嘅，冇人得嘅。 跟住我经理人就话：你唔好发梦啦，佢哋唔会俾钱你啊。咁样佢真系咁样同我讲。 不过你唔知几多钱咁解啫。 跟住我就谂咗好耐啦。跟住我话唔系喎，其实唔俾钱，超市现金券都得噶。咁样我系咁样同佢讲啊，话 iPhone 卡 都得，我会攞啲过期。 我超市现金券都可以噶，咁样之后佢话唔得，咁我就咁啱。就我想不到是什么、啊、我自己很喜欢闪灵灵的东西樣所以就叮叮这样、 是多闪灵灵的东西的即除了你今天的同事之外 今天他闪灵灵这样出场啊 我即是喜欢闪灵灵的东西、即是钻石啊 如果有人有 黄金啊他很等钱使啊你拍应该 如果有个男仔就好像你同事这样来追你 好 bling bling 嘅，佢块面都搽咗啲闪粉喺度咁样，你得唔得？ 唔得唔得。 好，所以 bling bling 嘢系嘛？ 系系啦系啦， 你先 啦，你先啦， 好先 啦，你先啦，你先。 你好有信心咁， 冇咩信心嘅，因为 系、我呢个我都，我嗰阵咧真系谂住买嗰啲咧，嗰啲化妆嗰啲闪粉。 哦。 跟住啊，但你话你等钱使，我突然间觉得，咦呢、這个都 OK 喎。 你准备咗两个，有个 backup plan。 唔系，我嗰个冇买到啊，因为我搵嘅时候见到呢一样。 哦。 呢个劲啊！24K 黄金面膜， 哦， 哇！呢、這、一个肤上面仲有咩啊？蜗牛唔知咩机智美白又可以保湿咧， 哦， 最紧要佢 真系好 bling， 真系好似金咁啊！ 佢个封面系真系金到见到呢、這个，哇！ 我争啲买呢个原本都， 真系噶， 即系类似买面膜咯， 系啊， 因为好多唔知金啊，又银啊，又铜啊咁样， 同埋佢呢个包装系成嚿都系金色噶嘛，有啲个盒就即系湿陶啲，呢个劲啲，仲要系黄金24K， 你等钱使咪呢排？ 系啊， 嗱。 系咪可以 攞去融咗佢？ 攞去 融咗佢，融咗佢，就系呢个24K 金蜗牛面膜。 多谢，因为我都好中意储面膜噶。 我先唔用嘅，但系 即系都用嘅，但系中意储咯。 哦、 我屋企好多好多面膜，几百张。 过期未有啲？ 我会将就快过期嗰啲摆最前，即系我会排位嘅，有啲架 好似 CD 卡 咁系啦，我系啊，真系好似 CD 卡 黑胶咁样， 我会排系啊，嗰啲咁样咯，就会排位嘅，就嚟过期要用嗰啲就排最前咁样咯。 哦，即系储得嚟都会用咁。 系啦，会用嘅，但系自己就好中意呢个我咧，呢、這个我系未用过嘅，我就好中意揾一啲我未用过嘅面膜去试下、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卖护肤品啦，咁我卖嗰啲面膜咧，一定系要我试过好用，我先去揾翻嚟卖嘅、 哦， 所以我就要不停试，不停试，不停试咁样咯。 哦、okay、你嗰个系咩咧？今次 哦，即刻喺张银包度抄咗个， 直接掹咗100蚊出嚟算啦， 100蚊纸， 唔好减多嘢啦。 喂，我 想个超自然咁卷嘅。 我 bling bling 咧，除咗系嗰样嘢 bling 之外咧，我啱啱一开始嘅节目一开始都话咗，我嘅择偶条件系咩？ 系 眼大，我眼睛嘅 bling bling 咧系好紧要，所以我买咗 眼框啊， 买咗人造泪水。 嘢都幾貼心，因為我是長期都要戴隱形眼鏡。係 啦，我估應該都經常要工作需要戴，咁就買咗一啲咧獨立包裝嘅。 哇！ 真係啱啱用曬啊，包裝一支支嗰啲係嘛？ 不含咩咩藥用㗎？ 我平時喺藥房買嘅咯，我就係用曬諗住買。 哇！就雙眼 bling bling， 係啦，雙眼 bling bling。 几好几好，唔错唔错，都系一啲实用嘅嘢，唔系一啲我用唔到嘅嘢。 两份礼物，你会拣 一份啦， 边个会赢咧？ 康水咧就真系我啱啱用完要买啦，同埋我成日都要用嘅嘢啦。但系面膜咧就系我工作上不停要去试，要揾新产品嚟用嘅。咁呢个真系我咁啱未用过。咁我觉得两个都好符合我嘅需要。但系如果系外表嚟讲咧，我就觉得呢个24K 嘅外表系赢咗嘅。实用性咧就系眼药水，但系外表嗱，如果你呢个眼药水嘅包装盒咧， 我转头有啲金色 嘅，系黐啲闪粉上去咧，可能咁样就赢。 咁即系换言之，最尾你系拣 24K 金呢个 bling bling 嘅包装， yeah！ 包装取胜。 咁啊，希望你中意呢个礼物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贝依林 ，thank you，thank you。 沉默的路口，路灯开了头，差不多是时候和你分开手，怕泪水会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我没有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门口。爱情犯错，关了心房那扇门，隔开了你和我的以后。我独自享受时间经过我，你的影子散落，而我抵不动，怕泪水回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 多谢晒 Chantel 贝依林啊！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双方决定重启贸易磋商。他承诺现时不会向中国货品加征额外关税，但现有关税暂时不会取消。特朗普在日本大阪出席完20国集团峰会之后，举行记者会总结行程。他表示，美中双方有商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问题，表示美国愿意向华为出售产品，亦都愿意让华为继续在美国售卖产品。特朗普说，若果中美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将会是历史性的协议。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闭幕，会后声明承认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除了美国之外，19国同意巴黎气候协定不可逆转，承诺全面落实协定内容。东道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各国领袖确认有需要制定自由、公平和非歧视的贸易政策。安倍在会后的记者会说，贸易紧张持续之际，环球经济继续面临下行风险，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九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亲亲靓猪妈， 之芬，你迟咗两个钟头啊，有冇搞错啊？ 对唔住咯，崔杰棠，一阵间食饭我嘅。 点解对唔住之后要加个咯字咧？ 咁我都话咗请食饭啦。 我唔觉得咁样系有诚意嘅道歉咯。 咁点样先为之有诚意嘅道歉啊？ 咁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之芬同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等啲网民同埋听众教下你点样为之一个有诚意嘅道歉咯。 哦， 我讲咗个咯字添。On a Saturday night。对唔住咯，攞咗你哋嘅音乐嚟用， 唔紧要啦。 On the Saturday night， 今晚记住听《周末有情人》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3:37啊，报个天气先。 而家外面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啦，咁啊，今日有个题目嘅，那个题目咧就同大家啊好有关系嘅。 大家有关系。 你今日去咗未？ 去咩啊？ 去厕所。 哦，以为你闹人嗰啲。你今日去咗未啊？ 你今日去咗未啊？ 就睇情况，厕所啊。我今朝起身咯，屙咗个细嘅咯，大嘅未？ 唔系，屙咗个细系即系嗰个细型啊，即系小型嘅大便系大型嘅小便定系小型嘅小便定大型嘅大便？ 我一个， 你明唔明？ 我明你。 屙咗个细， 屙咗个细啊！ 即 系系，原来有四个 combination 嘅。 有时你件事系好汹涌嘅。你炸咗佢出嚟噶嘛？ 系，大便都可以好少噶，一粒咁样。 有时我成日都有一个经历咧，你明明去咗嘅，但你拧住面睇， 点解搵唔到 嘢嘅？ 冇嘢睇唔到嘅。我今日系小便啫， 系 系啦，都几黄嘅咁。喺呢个时间提大家要， 寻晚夜瞓啊嘛，俾阿老周搞到你夜瞓。 唔系啦， 哎呀， 系啦，我未去嘅，因为我都系几日去一次嗰啲嚟嘅，未去啊，几日去一次咯，我 系。系，吓你系噶？ 系啊，我未必日日有噶，但通常开麦前我都会有嘅，但一至五有咯，星期六就好少。因为未食嘢啊，通常譬如今日两点钟开麦， 见到黄天怡，见到黄天怡可能就想去。 因为我想，咦，我哋嘅周末有情人私分喎。 哦，佢唔知啊，佢 唔知啊，我咁先啦。 Kitty 知啊， 系啊。Anyway， 系咯，即系我今日就咁样咯，冇退咗个少啫，净系。 系，咁啊，两三日先去一次啦，系咪先？ 两日到 啦。个时间咧， 去几耐啊？ 系啊， 睇下有冇嘢做咯喺里边，真系好睇情况噶。公司就如果开咪前就冇得减到嘢啦，如果唔系就会带啲嘢去睇下谂下嘢咁样样。 好啦，咁今日究竟系推介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啱啱喺个广播剧入边，少年波盛就肚痛去咗厕所。咁唔知大家肚痛去厕所嘅时候会喺嗰度做啲咩呢？嗱，而家好多人咧都会拎住部电话喺度揿啦，碌下 Facebook， 碌下 Instagram， 又或者喺 YouTube 嗰度睇片。但系谂翻起以前细个嘅时候，究竟肚痛？又或者正常去厕所的时候坐在那里大家是看什么呢？现在这样问你是不是不记得呢？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要推介你善用去厕所的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究竟什么叫有意义呢？例如可以拿本书出来看啦，利用这个时间了解多些这个世界发生的什么事，都是一件好事来的。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介你去厕所的时候善用时间。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嚟揾你一位受害人啊，又话啲受益人啦，或者系啦，啱啱师傅出现咗喺度啦，系佢未知发生咗咩事嘅，其实。 哦，嗱个古仔系咁样嘅，我哋构思呢个故事咧就差唔多两个星期噶啦， 系。 咁我一构思完之后咧，嗰个礼拜六咧有一日你咪收到个 WhatsApp 话，喂，我哋想问你个主题曲借嚟一用嘅， 系啦， 咁大概即系提咗条桥啦，但个制 成品如果好似个个人咁样摆喺度，就俾你攞嚟用嘅咩？ 我哋有经过咨询嘅， 系嘅， 我哋咨询咗两。 我哋要硬抢都得嘅，有 DPS。 我哋咨询咗两个同事，咁私分俾咗我。咁寻晚我哋 mix 起嘅时候咧，就俾咗 Kitty 听嘅。 系啦， 所以我哋某程度上都算系有知会对家嘅。 系啊，好尊重啊，我哋 好尊重，好尊重。 系啊，严琼子嗰啲我都有俾佢听。 你 啊，我哋玩到咁大胆都俾佢听，你又知我几尊重啊？ 系啦，每次我哋攞啲同事嚟整蛊，全部都有知会声嘅。 我觉得好好呢个， 好好。 系啦，咁我哋讲翻呢个题目咧，问一问阿私分啊。我哋就系讲起究竟即系去洗手间嘅时候， 你大便嘅习惯系如何呢？ 大便我都 OK 畅顺噶。 你首先日计先，系咪每一日都有呢？ 今日去咗未啊？ 我今日去咗啦。 哦， 我突然之间呢个系嗰啲健康三点钟嗰啲节目嚟噶。 其实系咁。 今日我哋讲肠道健康嘅。 其实系咁嘅，由于咧，小弟咧今日咧就 未去啊。 喺一点五， 唔怪之个口感啦。 一点五十七分嘅时候咧。一点五十七分嘅时候咧， 开咪前， 临开咪前三分钟，忽然搞肚痛， 佢话：，你入去准备先，我要去屙， 去厕所。 新明我呢个 系啦，咁啊，但系我嗰一刻咧，个袋入边， 新玩法呢个， 我个袋入边咧系冇电话噶，但我个肚系好痛，好痛，好痛，我都要行翻入去我哋隔篱嘅录音室嗰度咧，袋咗部电话先至上去厕所。 我正常啊， 即系而家冇嘢入 厕所咧。如果大家有 follow 开阿波盛嗰个 FB 嘅话，都知道放低电话系几危险噶啦。 呢个危险， 系咯，即系大家都识得 出事啫嘛。 大家都识得同阿一 say hello 啦，而家系咪先？ 大家都知道。 所以阿一就算肚痛，去到临界点都要攞翻部电话，系好正常。 系要保护自己嘅， 佢惊我啊。 好啦，咁啊呢个系个日子啦，咁个时间大概几耐咧？ 几耐咧？你会唔会带啲咩入？ 我又冇 time 噶噃。 心里边数1001、1002咁， 我冇噶。 大概咧， 我哋呢个文静嘅大概睇书睇一个 chapter 咯。 大佬，你哈利波特一个 chapter， 睇书先，同寓言故事一个 chapter 唔同喎。 短篇 啊， 读者文摘 系啦。 OK， 我哋嗰阵时细个个 get 咧，如果杜文摘写去嗰度， 系 读者文摘。 好彩你又。Background music 你推一推啊！如果唔系我都唔知道你点算、 啊。你下次俾佢试下坐咪掩啊！ 波盛咧，波盛去厕所去几耐？ 我可以15至20分钟啊，同冲一个凉差唔多啊。因为咧，我近排咧追紧呢、這个Hunter 全职猎人，跟住于是乎去入边去大嘅时候咧，一定系会带一集入去。 咁其实同睇一集嗰啲半个钟头嘅剧，即系都系22分钟 一样 嘅 啫。睇一集我回家 啦，好耐喎，其实20分钟 系咩？我睇。个 chapter 书都差唔多 所以今日推介你哋呢样嘢咧，就要好好善用呢10-20分钟嘅时间啦。 阿、一，你系咪平时都肚痛开噶？ 我肚痛开噶，我都即系我去得好快噶啲嘢都。 油分多啊，系啊。 油分多啊，臭下臭啊， 有浮面啊。 好啦，根据啊美国嘅大学研究指出啊。排便嘅时间应该控制喺10至15分钟之内。 哦，咁我都唔好多啫，15分钟。 而排便嘅时候打机或者睇报纸咧，系会令到我哋嘅精神集中喺手头上嘅事物，失去排便嘅心境， 系 令到大家咧排便嘅时间会延长至20分钟嘅。 系，同意有亲身感受。 明嘅，明嘅，明嘅。 当年 Candy Crush 咪好 hit 嘅， 而家都好 hit 噶， 而家仲有咩？ 系 嘅， 我哋好多台长好中意玩嘅。 系咩？OK， 而家都仲好 hit 嘅 Candy Crush 咧，唔系就玩 Pokemon 咯，仲 有 Angry Birdie， 哎呀，好中意 讲晒出嚟啊笨！ 跟住嗰阵时玩咧，我好记得带住个电话入去，我每逢好专心玩紧嘅时候咧，系去唔到厕所噶， 系 乜嘢都出唔到嚟嘅， 系。 跟住我就发现我坐咗咁耐，点解都冇明明好急 嘅，系系系。 于是乎，当我放低个铺一唔玩，佢就即刻出到嚟。我就知道，当你个用神放咗喺个铺 game 度咧，原来你嗰、那个你嗰度就冇反应噶啦，就去唔到啦。 你嘅意思系你 嗰 个 pat 嗰度系啦 ，OK， 系啦。所以今个礼拜我推介睇啲咩咧？ 佢原因都唔少， 你点都要睇。 好认真嘅， 好认真， 好认真。 佢 on panel， 好似做知识会社咁啊。 我都觉得系啊。 你最中意 打俾阿 Lu 同打俾 Chibi 咪今日去咗未啊？咁知识会社你个人， 喂，你今日去咗未啊？ 所以今个礼拜推介大家睇啲咩咧？我发现有样嘢咧，睇完之后咧，你系冇嘥到嘅时间。但是你的精神咧系唔会集中喺嗰篇嘅嗰本书嗰度，系边类型嘅书咧？ 等阵先，你系话冇嘥到嘅时间，即系又唔会集中喺嗰篇嘢嗰度， 集中喺边度？ 咁即系其实 你有睇到嘢嘅，你有睇到嘢，有吸收到，但系你个辩义系唔会受到影响嘅。 有啲咩啊？睇 会唔会你？ 即系你啲嘢， 你跟住然之后同我讲翻睇《师兄祠堂》嘅《我爱巴塞隆拿》嘅 live 啊？系你睇两分钟，你唔想停。嗰樣嘢係你睇兩分鐘你就會想， 我驚長度永遠永久受損。聽你唱歌， 你嗰個我唔好，你睇我嗰啲， 係 睇翻周末有情人嘅 live， 都係廿分鐘 到睇啦，睇住崔健同思芬望住你去 live 咁樣， 係咩？ 暢順咯， 開心，係睇一啲財經嘅雜誌， 財子 O2O， 應該會出嚟講，我唔同意啊， 尤其是睇一啲同樓市有關嘅嘢。我嗰次咧就咁啱就去咗小弟嘅女朋友屋企住咗一排啦。咁佢屋企咧有个习惯咧，就有个嗰啲喺个厕所入边有个杂志架嘅。咁咧我就见到，喂， 好清新 杂志啊，系 啊， 嗰个牌头系写住九龙东楼王。 哦， 系啦，咁我攞出嚟睇，哇，全部都系升嘅。跟住睇咗两分钟之后，都系收翻埋啦。 即系睇咗啲嘢， 咁你有咩学习咧？ 学习到， 学到 咧，我都系要再努力啲揾钱，嗱嗱声， 唔好嘥时间喺度屙啦， 嗱嗱声， 浪费人生坐喺个马桶 度。去完厕所之后，我都系出翻去揾钱。 咁你唔好，你唔使忙啲咁远嘅，你望住斌哥同埋斌师兄同林师兄啊， 佢哋两个架车， 咪咯，够啦。 我喺度谂紧，如果嗱你嗰日就睇到咁啱系嗰啲咩九龙咩睇楼王啦，如果你睇到其他嗰啲王。即系你，譬如便利店都有好多一类咩咩车王啊，夜 冠宾王啊， 夜咩王啊嗰啲咧， 香 蒲啊，夜蒲王啊，好多呢类嘅杂志噶， 嗰啲就会专心唔。 所以我就谂紧，你咁啱咪睇中楼王嘅，你睇中其他嗰啲，你个体会又唔一样。 睇财经杂志咧，你真系睇两分钟之后，你就已经失去个兴趣咧，你就会提醒自己要快啲去厕所噶啦。即系其实呢个系个 timer 嚟噶。 都唔系啊，咁而家睇报纸得。 报纸冇咩兴趣有啲， 报纸 而家冇咩兴趣。 大公报 呢排 咩报都冇，咩报都冇。 呢排啲报纸系会聚焦睇落去嘅， 哦， 系咩？ 我会嗱，如嗱有个分别噶，嗱，例如 不如咁啊，你不如睇发型嗰啲啊，横掂你都唔理嘅而家，系咯？咁你睇发型嗰啲其实都 OK 啊。 发型嗰啲咪要睇 pose 嘅要， 发型嗰啲要睇 pose， 佢转头俾你睇一个 pose， 咁得意？ 系啊， 好精彩。 但系咧，你话睇报纸同埋你碌 Facebook 睇报纸咧，个所嘥嘅时间系又会唔同咗嘅。首先我而家有个习惯就是如果我喺 Facebook 或者一啲社交平台嗰度睇报纸咧，我一定会睇埋 comment 嘅。咁当你一跌落嗰、那个系啦，一跌落留言嗰个位咧， 千零二千个， 系仲嘥好多时间。 好基本。 但如果你真系仲系拿住份报纸嚟睇咧，就还好嘅个时间，即系相对地消磨嘅时间系会少啲。去厕所又会专心啲嘅。 冇啦，阿一，我觉得咧，其实你系唔系都睇完之后，你都系冇乜太多吸收嘅话咧，睇完之后你又沮丧，你都系睇翻啲有即系教育意味啲嗰啲咩经济学人啊，嗰啲咩读者文集啊呢啲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 嗰啲 搞咩睇咩楼咩王啫 ？BBC News 唔系咯， 读者文睇翻你个读者文集啦，都系。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最近我受到身边一位同事的启发，令到我明白到男人的危机除了是没有女朋友之外，没有头发都是的。由小到大我都很憎自己那些头发的，又鞋又硬，以前很兴譬如谢霆锋年代呢，留那个音下来还可以个头揈下揈下戳它，因为我的头发很硬的关系完全做不到这个效果，所以那时不断落一些护发素，希望它可以变得柔顺一点，就可以做到那个懒又型的动作。 而且我啲头发生得好快，所以要剪得好密，如果唔系个头咧就会一嚿嘢。所以曾经我都有过一个花名就系任志刚，嗰阵时个发型同佢真系好似噶，唯一嘅分别只系发色，佢系白色，我系黑色咁解。我知道你可能好羡慕，哇！啲头发生得快又多、哦，但实不相瞒，我曾经系好担心嘅，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嘅人生咧，头发都系有 quota 嘅。当我细个嘅时候系咁生，起势咁飙出嚟，到我人到中年甚至老咗嘅话，咁到时冇晒，咁点算呢？仲有而家翻工有阵时为咗方便都会戴帽而唔想 gel 头，戴得多阿一都成日话我个 M 字压啊，真系非常之明显啊！明明我呢个系美人啄嚟噶嘛，只不过我系一个男仔唔系一个女仔啫。但系望真又好似真系个发线越嚟越厚，唉，点算啊？睇怕我都要学呢位同事咁讲，开始投资落去自己嘅头发嗰度，因为个回报一定系成正比嘅。 夜幕又来伴我，夜光魔点照，他带着晚星，轻扫着我身影。夜幕就如问我，这天的你是否开心、轻松与高兴？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串从前事，及某次你患脾症恶一呕，又有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早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失恋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望着面前短发，多么的冷静，不再度会飘，不再共看星星。现在是长及薄，或速短发，愿可把你一一看得清。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留低的只得一转从前事。及某次你患脾症恶一扭，又有乌黑秀发，代表意义要我夜夜亲亲秀发十次。那日早长发，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失恋曾是多美，回味想你烟雨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 懂得投资咯，投资落自己嘅头发嗰度。 系啊，投资要 投 啱， 投资ball to ball， 太明显啦！ 你又同呢个节目嘅同事结怨 啦，今次系佢憎我，不过头先咧，我想讲，师傅离开直播室之前摆低咗一句说话同阿一讲嘅， 系 佢就系话，其实你啲头发咁长。不如剪起佢，然后 keep 起佢，等你第时 卖俾 O to O， 唔系你自己用。嗱，我从来冇开过名啊！大家记得 like 个 page 啦。 我共你啊，提起私分咧，佢啱啱喺我哋Instagram 嗰度咧，即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Instagram 嗰度投票，即系我哋今日嗰、那个八宝一嗰个嘅。嘅畫畫比賽啊，即係每個星期都有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投票睇下你覺得邊個好啲啦。咁啊，思芬留低咗個 comment 嘅，就係話由於我有俾 credit 咧，思芬同埋 Kitty 咧，所以佢係投票俾我嘅。咁、大家可以投票睇下你哋中意邊個嗰個多啲啦。 同埋頭先同貝依林即係個訪問啦，嗰、那個禮物啦。佢嘅感受咧，又拍咗條片咁樣嘅，大家送啲上 IG 揾啦。 係啦， 我自己後援會。 而另外究竟係邊位同事啟發咗波勝要投資喺自己嘅頭髮嗰度咧？ 大家都太多现实， 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佢嘅个人 page 嗰度揾下。 系，你可以留个言话，我哋听完后援会之后特登过嚟支持你噶，咁样。话晒我哋后援会嘅宗旨就系要为人打气，我哋为身边嘅 同 事打气。 即头嗱，头发少咧， 佢应该食字投资系用头发个头，投资 个头发少咧有。 有烦恼，但系头发太多咧又有烦恼， 好似你咁， 好似我咁，三千烦恼丝，唉。下个礼拜可以提下呢样嘢，即究竟男士点样保养自己嗰啲头发啊，或者当你要 gel 头嘅时候，唔同嘅长度又点样处理啊？ 好想揾佢嚟做客席嘉宾， 问下佢啊。 系啊， 我成日见佢喺度梳头。 系啊， 系咪西门吹雪啊？ 我真系 你有睇啊？你知道讲边个嘛？紫禁之巅入边个西门吹雪， 好大风啊呢度。 好啦，我哋下星期睇下搵唔搵到嗰位同事上嚟做嘉宾啊！如果佢应承嘅话，系我哋莫天大嘅面子嚟嘅。 冇错， 系啦。咁至于下星期嘅嘉宾系呢一位啊 ，Dicky，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 咧？佢头先咧话买呢、這个massage oil 俾我嘅时候咧，佢觉得系未够完美嘅呢份礼物。我系从中咧系觉得佢应该一个力求完美同埋好细心嘅人嚟嘅。Hello， 我是 Vicky 陈伟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们下星期的嘉宾是细龙太， 冇错， 是啦。咁究竟我们会问他啲咩呢？有啲咩系你觉得个访问入面最好听是哪一 part 呢？ 其实我想讲呢，这个访问要同埋即系校园本啊，即系另外同佢做访问咧，嗰、那个一起听嘅，因为补充咗一啲关于咧即系细龙太一啲嘅过去。但我印象最深刻，其实系喺你同佢做校园本啊，讲到咧，即系佢唔识路嗰样嘢，好、 okay, 憎地理。 但系咧，我最深刻嗰样嘢咧，系我哋啊做完个访问之后咧，系、哦、去咗细龙太嘅一个秘密基地嗰度、 哦。 究竟系边一个秘密基地咧？睇咗佢一个啊喺。后面的秘密基地那里收埋有啲咩？因为我唔可以开估嗰个后面系喺边度嘅后面啊嘛。 哦， 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 一个佢属于佢自己个人嘅空间。 系啦，那个秘密基地，佢打开咗俾我哋睇， 好好睇嘅， 好好睇嘅， 系 有啲尴尬嘅。 其实如果系我嗰刻有谂过， 如果佢喺个秘密基地嗰度拎咗佢所讲嘅嗰样嘢出嚟咧，就好尴尬噶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 好尴尬。 啊， 好，我哋另外一条 trailer 啊。 Vicky，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一个好好动嘅人，你其实咧，你喺张凳度咧，你不停你自己都唔知道，可能你 flip 咗好多次噶啦，你又转转转转转，可能系坐唔定嗰啲人嚟嘅，我觉得。Hello， 我是 Vicky 陈伟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反而咧，好期待咧，可以有机会同 Vicky 打篮球啊！ 哦，我哋有后尾即系叫做再约佢嘅， 系啊。 咁由于阿细豪都有同我哋间唔中一齐打篮球啦， 即系细龙生啦， 系啦、啊。咁、啊、然后我话喂，叫埋阿细龙太一齐嚟打篮球啊！佢有约我哋嘅，我哋亦都有约佢嘅。 系，不过 我哋亦都交换咗 contact。佢系算系咧唯一几个啦。好主動問我哋攞電話嘅嘉賓，平時我哋可唔可以攞 你 電話？ 係啊， 而今次係佢主動問我哋攞電話， 係啊，有種開心喺度、啊。我仲即刻 send 咗張相去屋企個 group 度啊，我同細龍睇到訪問啦， 好開心，好入啊呢件事，係啊，愛回家， 下個禮拜， 拜拜。